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41集，处处不安生三。等众人都散了，老大夫看了眼陈欢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陈欢瘪瘪嘴， 这可不关我的事，我啥也没干。 他是真的难得老实本分，既没上赶着往他跟前凑，也没做些什么事情挑拨撩拨他，这番闹腾他也是无妄之灾，冤枉得很。老大夫朝他招招手，你这副样貌就是无心做些什么也总会被误会。这话听着像是相信自己的，陈欢心里高兴，就巴巴地凑了过去，指着医书说， 你上回教我的我都背完了，你再教我新的吧。 老大夫一笑，却没喊他背书，反而自己去搜罗了一些药材来，让他闻着记下味道。陈欢苦了脸， 我又不是狗，这怎么闻味道就知道是什么呀？ 老大夫拍了他后脑勺一巴掌，不许耍赖，快点记，记不住晚上不许吃饭。陈欢心里憋屈得很，又不好和一个老头为难，只能硬着头皮去背，却没背下几种，乔生就又来了。陈欢不待见他，只瞥了一眼就不肯再看，乔生却自己凑了过来，方才没吓到吧？陈欢懒得理他，仍旧闻药材记名称。乔生忽然抓住了他的手，陈欢甩了一下没甩开，脸黑了。 我说东家，我对你可没什么意思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别回头又被媳妇追到这里来，我就想老老实实做份工赚一口吃的。 乔生静默片刻没吭声，陈欢将自己的手拽出来，端着药材换了地方。他不想理会对方，倒是静下心来真的记住了几味，只是还不明白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。他正纳闷，想去寻老大夫问一问，身上猛地一重，乔生竟然抱住了他。陈欢心里猛地窜出一股邪火，用力挣扎起来，可他毕竟这些年在宫里养尊处优，养得身上没多少力气，竟然挣脱不开。乔生的呼吸急促起来， 好，陈欢，你跟了我吧，你不想入府作小，我在外头给你置办宅子下人，以后再也不用出来做工做活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 陈欢呸了他一声，他想要什么他就能给什么？他想要轩辕凛他能给吗？他气急挣脱不开，干脆就将胳膊肘往后一顶。乔生吃痛，不得不退开些，看着陈欢的眼睛里也多了几分火气。 陈欢，我看上了你，你是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 陈欢吃了一声，心想本事不大，口气不小，他晃了晃胳膊， 哼，你就试试，连自己媳妇都管不住还敢出来偷吃，要脸不要啊？ 乔生被他骂得脸色清清白白一片，正想发狠将人抢回去，就听耳边一声咳嗽，他抬眼瞧过去，却是老大夫正目光严厉地看着他。乔生的火气一顿，缓缓吐了口气，今天你受惊吓了，一时想不明白也是有的，我明日再来寻你。陈欢懒得理他，心里却有些不耐烦，他的确是个被人压了的，可也不是谁都能碰他的，这一路上遇见了多少人，每个都像是猫闻见了腥味似的往他跟前凑，他难不成是天生的浪荡，怎么就能引来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人？他气得拍了拍桌子，药材都被震了出来，空中划了个弧又落了回去。老大夫叹了口气， 哎，借了多少？ 陈欢气哼哼道， 哎，一个都没记住啊。 老大夫摇摇头，有些无奈。 这些你要好好记住，若是以后闻见了这些味道，有多远就躲多远。 程欢一愣，傻呆呆地看着老大夫，隔了几息才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，冷不丁想起上回他误食了玉品赏给文贵人的东西，几乎痛死的事情来，当即浑身一颤。他低下头在一堆草药里闻了闻，竟然真的寻摸出了那股子味道。他将东西拿到老大夫跟前。 师父，这是什么？ 老大夫眯着眼睛一瞧， 冷凝草，也叫寒霜草，女子若是误食，有孕者一时了命，无孕者再不可生育。 程欢倒吸一口凉气，后心阵阵发凉，原来宫里竟然那么不太平，好歹一个贵人竟然险些被人毒死，那他能活到现在可真是太不容易。这一刻他倒是理解张敬忠为什么费尽心思劝他出宫了，好在宫里再如何凶险他也回不去了，往后就老老实实在民间活着，这样凶残可怕的事情总也不会再落在他头上。这样想着，可他还是将那些药材认认真真记下了。晚饭的时候，为了感谢老大夫，伺候得十分殷勤。小妖头嘻嘻笑起来，程大哥，你伺候人的样就跟那话本里说的太监一样，弯着腰，声音也和我们不一样。他不过随口一提，程欢也没往心里去。就算他真的是太监怎么了？太监就不是人了不成？因为寄了一天的东西，晚上他很有些头昏脑胀，一头扎在床榻上就睡了过去。第二日醒过来，竟然还有些头疼，抬手揉着头发去开门，却是门一开就瞧见了外头站着的乔生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程欢很是不耐烦，门开了一半也不再理会，转身就往里走。乔生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回来，将他堵在墙角想亲他。程欢气急抬脚就踩了下去，乔生忍着痛抱着他， 我对你是认真的，我看得出来你出身不好，我不会介意你的过往的。 程欢一愣，出身好不好也能看出来？他有些好奇地看过去。 怎么看出来的？ 他一边说一边去掰乔生的手，推着他离自己远一些。乔生忽然一笑， 自然是你身上的味道不一样，可是城南小馆馆里逃出来的。 他说着抬手在程欢屁股上捏了一把，程欢被捏得双眼圆瞪，一抬脚就踢了过去。乔生疼得脸色都变了，弯着腰捂着要害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程欢呸了一声，虽然他和小官们做的都是伺候男人的活计，可宫里怎么都比南风馆高贵的多了。 切，眼神这么不好，老子来处可厉害多了。 他见乔生半天没动静，心里一突， 喂，你还好吧？ 乔生气若游丝道， 大夫。 程欢唬了一跳，连忙去找老大夫。老大夫把了脉，脸色微微一变，开了方子嘱咐药童煎药，一手拉着程欢去了后头，从身上掏出几两银子来塞给他， 快走快走，你小子下手也太黑了些。 程欢心想， 谁让他捏我屁股的，老子长这么大就只被一个人捏过。 可他仍旧有些过意不去，说到底乔生也算是给了他一份活计。想到这里，他讪讪道， 他不会真的废了吧？ 老大夫叹气道， 还要看往后调养，只是你下手这么重，乔家人怕是不会放过你，乔少奶奶也不是好说话的人。 陈欢想起上回见过的女人，立刻赞同地点了点头， 嗯，那我真走了。 他抬脚就往后门走，到了门口又扭头看过来， 哎，我要是真走了，他们找你麻烦怎么办？ 老大夫看出程焕虽然嘴上刻薄，行事也不算和善，可内里还是一个好孩子，连忙摆摆手： 无妨无妨，我是这里最好的大夫，他们还指望着我救他，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 程焕却还是放心不下，偷偷摸摸躲在别处等了两天，见乔家真的没有把老大夫怎么着，才松了口气，悄悄走了。可乔家毕竟势大，买通了县衙，发了他的通缉令，程焕被追得丧家之犬一样到处乱窜，也不敢再往县城里去，只捡着偏僻村镇行走，免得再被人认出来，抓着去乔家领赏。可他从小没有来过这么偏僻的镇子，走了不多时就迷了路，在山里逛了一天，被蚊虫叮咬得几乎肿了一圈，才瞧见一个猎户，被对方指引着到了山脚下的小村子里。村里难得见到这样出色的人，村长都呆了呆，回过神来，只当是哪家的富贵少爷走失了，当下不敢怠慢，好吃好喝地照顾了一番。只是这村子偏僻，也并不富裕，村长虽然尽力想置办得体面一些，可到底还是粗茶淡饭。程欢啃了口窝头，硌得嗓子发疼，可他并不是挑剔的性子，更何况这饭是白吃的，他也不好再挑拣，只是就算再饿也吃不下去多少，硬着头皮塞了一个窝头，他就吞了吞口水，说饱了。村长越发觉得他不是普通人，连忙殷勤着引着他往腾出的房间里去。程欢没见过这样热情的人，还以为是村子里民风质朴，便有些喜欢这里，没怎么犹豫就问道： 村长，我想在这村子里落户。 村长一愣，有些回不过神来，虽然村子里添了人口是好事，可这与他最初的设想差得太多，愣了几息才结结巴巴道： 你不走了？难不成这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少爷？ 我喜欢这里，正好无处可去，就想在这里住下来。你们这里有闲着的房子吗？ 他没注意村长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冷淡，仍旧沉浸在喜悦里。他这些日子实在是奔波累了，以往听那些大侠行走江湖的传说还觉得羡慕，真走了这一遭，他才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 也是有的，明天我请李正来说这事儿。 说到这里，他话音一转，脚下也转了方向。 我家里还有没出嫁的姑娘，不好留你在正屋，委屈你在柴房待一宿。 程欢魂不介意，他都在山里沐天席地地睡过了，哪里还怕睡厨房，仍旧带着几分感激答应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